加比瓦拉桑提迪加比瓦拉桑提迪加比。 清晨的睡梦中吹着和煦的风，列车已启动，火车声轰隆隆，一会儿天变光，一会儿城市走。Hello, my son, very for more. Hello, my son, very more. Hello, my son, very for more. Hello, my son, very for more. Hello, my son, very more. Hello, my son, very for more. 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家的

Thank you. 定家水，龙滚那些醉多金高醉，后悔呀的想想对，心比那么龙啊一朵雄可贵，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萨林萨华勒和摩爱多人啊爱巴我萨马拉阿卡里萨康卡纳宾诺斯纳克巴拉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波奥巴萨吉玛塔林萨帕托阿，格摩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阿卡里萨康卡纳宾诺斯纳格巴拉，格巴兰玛桑尼吉塔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波奥巴萨吉玛塔林萨提波，格摩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阿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格巴拉。 嘎水沙都嘎哭 呀哈 啊自在呀沙都嘎哭 呀哈 啊自在呀啊巴黎林 呀哈 呀哈呀哈阿里嘎哈 呀哈 嘿哟 哎呦